来到同弟兄姊妹一齐侍奉主。 我想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 不太明白的。 我哋知道喺我哋基督徒生活里面有好多事情我哋都唔能够明白嘅。 像我们人生一生的道路，其实我们自己也都不是很清楚。 好似我人生一生嘅道路，我哋自己都好唔清楚。 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走在上帝的手中。 但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走在上帝的手中。 我想，上次我来当中呢，我两个月以前来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一起有分享。 上次来大概两个月前，我同弟兄姊妹这个分享。 我想，就我所听到，你们当中有几位呢？你们的前途有一些改变。 知道在当中里面有几位前途有些改变。 可能有些人毕业了，可能有些人生了儿子，有人可能找了工作，可能有人要换一个新的侍奉的工厂。 有些人就毕业，有些人可能有生了小孩子，或者有些人有一份新的工，有新的工厂侍奉。 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了主了，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手中。 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手中。 即使今天我们的教会看起来，我们好像也觉得没有牧师，好像觉得好像少了什么。 好像在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没有牧师，我们好像少了一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重要。 其实我们有 Milwaukee 教会也有很多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牧师。 其实我们 Milwaukee 教会很多年都没有牧师。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自己在上帝的面前，你的灵命能够成长。 最重要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灵命得到成长。 你的生命能够扎根在永恒的上帝的手中。 你的生命能够扎根在永恒的上帝手中。 在教会的里面，我看到你们今年的这个意象是在主里面合一然后能够一起成长。 我看到你在教会里面今年的意象就是在主里面合一一起的成长。 盼望这不是一个口号而已。 希望这个不是一个口号。 盼望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我们能够有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时刻。 希望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上真的有一个生命成长的时刻。 牧师并不能解决所有我们的问题。 牧师不一定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只有神他自己能够知道你的需要，知道我的需要，他能够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 只有神知道你的需要，知道我的需要，能够带领我生命的成长。 上一次我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提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呢，讲到基督徒的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德行，就是信心、爱心跟盼望。 上一次我讲哥罗西书就讲到三个很重要，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 这三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一生要奔走的道路。 这三件事情其实是我一生要奔走的道路来的。 我们本于信，也以至于信的奔走这信心的道路，像亚伯拉罕一样。 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的奔走这个信心的道路，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而我们因为信的缘故，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路程。 我因为信，我有一个永生的盼望，知道我们今天只是一个暂时的路程。 圣经上说，我们的动静存留都在乎神。 圣经说我们的动静存留都是在乎神。 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 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 而我们的永生并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而是从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你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永生的生命。 我们的永生不是在那天才开始，而是今天由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开始了。 然而你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是一个不会朽坏的一个荣耀在那里等待着你。 那你有一个永远的盼望，就是有一个不会朽坏的荣耀在那里等你。 就是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要成为我们永远的盼望。 就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成为我们永远的盼望。 另外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个很重要，神让我们学习一个爱心的功课。 另一个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神要给我们一个学习，就是爱心的功课。 因为我们的爱心是要下功夫的。 因为爱心是要下功夫的。 我们的爱心是要付出代价。 爱心是要付出代价的。 让这个信心、爱、信心、盼望跟爱心，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一个非永远要学习的三件功课。 等到这个信心、爱心和盼望在我人生里面成为一个永远要学习的功课。 然而我们的生命呢，需要成长。 那我们的生命就需要成长。 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信了主，我们就 就好像结束了，并不是。 我哋基督徒唔系因为信咗主就好似咁样结束咗啦。 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才是我们经历神丰盛生命的开始。 因为我哋感谢神，我哋因为啱啱信咗主，先至我哋开始丰盛生命嘅。 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小婴孩一样，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的生命需要结出生命的果实出来。 至于我哋就好似个细蚊仔咁样，我哋嘅生命就结出果子。 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六节的地方，他就提到说，并且结果增长，正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这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好似保罗就喺哥罗西书一章六节嗰度讲话，并且结果增长，如同你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问一个你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你今天的生命是不是有成长？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今天的生命有没有成长？ 你的生命是不是在你信主跟今天真的是有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过程？ 你的生命是由你信主到今天，是不是一个长大的过程呢？ 甚至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说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结出那生命的果实出来？ 甚至乎我们问我们自己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实出来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成日忽略的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信了主，我们就拿了一张天国的这个通行证，我们就准备进天国了。 我们好像信了主之后就拿了一个天国的通行证，就知道入到天国了。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在信心的摇惑的里面。 再看回我们的生活，我们成日一个信心的疑惑里面， 我们的爱心也不是那么的实在， 我们爱心也都不是那么实在， 我们对永恒好像也有时候不是那么的确定， 我们对永恒也都不是那么确定。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出现很多的问题。 所以看到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出现很多问题， 问题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没有结出那生命的果实出来。 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没有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实出来。 所以保罗，我们在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保罗他在第九节他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有为你们不住的祷告。 所以保罗在一章九节就说，我自从听见你的日子，我们不住的为你祈祷。 保罗是一个知道祷告的人。 保罗是一个知道要祈祷的人。 祷告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权柄。 祈祷是上帝给我一个最大的权柄。 圣经说，我们可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带到神的面前。 神话，我们可以借着凡事祈求带到神的面前。 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一个祷告的一个同伴？ 我不知道在生命里面有没有祷告的同伴。 像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但是呢，他成为一个哥罗西教会的一个祷告的同工。 保罗好，他未去过，从来未去过哥罗西教会，但他已经成为哥罗西教会的同工。 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一定有祷告。 我知道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一定有祈祷。 但是你若是能够找到一个祷告的同伴， 但如果你找到一个祷告的伙伴呢？ 像保罗一样， 和保罗一样， 他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你需要能力的时候，他的祷告成为你的帮助。 是在你生命上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他的祷告成为你的帮助。 他知道你的难处。 他知道你的难处。 他知道你生命当中所需要挣扎的时候所需要的能力在哪里。 他知道在你生命挣扎的时候你需要的能力在哪里。 所以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 所以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祈祷。 他的祷告是什么呢？ 他祷告是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 在这里说，愿你们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有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很多时候我生命上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根本不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神。 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在认识神这件事情上好好的下功夫。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没有在认识神方面做一个很大的功夫。 请问我们当中很多人，你念完 Master 念完 PhD， 你花多少的时间在你专业的功课方面，对不对？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你是读完你的 Master 和 PhD， 你花了很多时间在专业上高。 但是你想想，今天你信的主是一个生命的开始的时候，你花了多少的时间来读圣经呢？ 但你想一想，你今天信了主，你花了多少时间来读圣经呢？ 你花多少时间去认识这一位神， 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你花几多时间认识这个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 大部分的人，就我所认识所经看过的很多的弟兄姐妹， 大部分的人啊，我所看到的弟兄姐妹， 你问他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都说不太出来 啊。你问他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都讲不出来。 他只知道说神是爱， 他就识得讲话神是爱。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仲有啲咩其他嘢咧？ 大部分人我们都不知道神的本性是什么东西。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神的本性是怎样。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常常活在比较多的感性的信仰的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大概都是活在这个感性的信仰生命。 其实我刚来这个地方，我非常 enjoy 在你们教会的这个敬拜赞美哈。 啊，我坐在这里好欣赏你们教会的敬拜赞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带着我们自己呢，把我们的崇拜归给神。 那我将我们的属灵、我们生命和我们崇拜带给神。 来敬畏。崇拜这一位永生的神， 一起敬畏崇拜这位永生的神。 但是这个呢，大部分事实上都只是不过是我们的感性的那个层面而已。 但这个大部分都是我们感性的层面而已。 我们在我们的人的理性的里面，我们好像找不到神。 我们在我们的理性上，我们好像找不到神。 因为我们的理性里面，我们没有认识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因为在理性上，我们从来不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保罗在这里为哥罗西的教会讲话，你愿你们的一切属灵的悟性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我们常问这个问题说，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常问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想我今天先不讲这个神的旨意的这个问题。 我今天先不讲神的旨意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要是一讲的话呢，今天的时间也是不够的 哈。那这个问题讲的时候，今天的时间都不够的。 我盼望我们借着保罗的祷告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你的理性的里面，你来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神。 就是保罗他今天所讲的说话，在你的悟性上来怎样认识这个神。 因为今天这个世代其实是一个理性的世代，对不对？ 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个理性的世界，是不是？ 我们常常很多基督徒，我们只凭我们的感性信了主。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只是凭我们的感性来信了主， 但是我们对这一位神他的本性是什么样，我们一无所知。 但我们对于这个神的本性是怎样，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认识他。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认识他。 保罗为什么讲说要在我们的这个智慧悟性上来认识神呢？ 那保罗为什么要说在这个智慧悟性上来认识神呢？ 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有许多的邪说，许多的一些理论。 因为在那个时代有很多邪说，很多理论。 在第二章第八节他就说，你们务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 在二章八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 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学说，很多的理论，很多从人来的一些看法，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一下子就带偏了，带走了。 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学说，有很多理论，就将我们基督的信仰拿走了。 在那个时代有一种思想叫做诺斯底主义， 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思想叫诺斯底主义。 详细我就不讲了， 详细我就不讲了。 看今天的时代，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的哲学，很多的心理学，很多的一些思想，基督徒一碰就完蛋了。 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有很多思想哲学和一些心理学，我们基督徒一碰到就会完蛋了。 因为我们自己对神是怎么样，我们自己不清楚。 因为自己对神是怎样，我们自己不清楚。 简单的说一个例子， 简单讲一个例子。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看过这个达芬奇 Code 这本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这个有没有看过，最从2003年开始流行的这本达文西的密码这本书。 在2003年开始流行一本书叫做达文西的密码，这本书可能有很多人都看过了。 这本书的作者原来就写说这个是一个小说而已。 这个作者一开头已经写说这个小说而已。 但是很多的基督徒看到这本书以后，把他们的信仰完完全全的就否定。 但很多基督徒看完这本书之后，就将他自己的信仰否定了。 假如你有这个问题的话。 当然了，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我知道这个楼先生他们今天有带关于怎么样针对这个达文西这个密码这本书的一些解释的他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龙先生他今天就带了一些书来讲到说那本达文西密码那本书出了个问题在哪里。 因为 Dan Brown 他原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原来就是从一个小说的角度来看， 来，哎，甚至他可能有企图要来否定耶稣的这个人性或者他的神性的这个角度。 因为这个作者他当初写的时候只是当一本小说写，他可能有个动机就是将来到否定耶稣的人性和神性。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保罗那个时代的洛斯底主义 的一个背后的背景， 亦都是当时保罗时代的一个洛斯底派的一个背景。 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对神的神性、对神的人性，我们没有不清楚。 因为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对神的神性和人性不清楚， 以至于像连一个小说出来以后，虽然这个小说成为 New York 这个 Time 的这个最畅销的书，基督徒的信仰就破碎了。 就是等到人出了这本书成为这个 New York Bestseller 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破碎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你要自己要好好的装备你自己， 你自己好好的装备自己， 到底你所信的是什么， 到底你所信的是什么， 你自己知道吗？ 你自己知不知道呢？ 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借着保罗说，让我们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我们能够满心知道神。 就是好像保罗所说，我们在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的知道神。 所以我就顺便推销三本书啊， 所以我顺便推销三本书， 因为需要你自己下功夫。我刚刚讲到 这个是需要你自己下功夫的。 你如果是凭着每个礼拜45分钟来听到，你不可能认识神的 如果你只是每个礼拜来听45分钟到，你不会认识神的。 这有三本书是这个Louis Brown 他写的书，非常好的书，都翻译成中文 这个三本书是 Louis Brown 写的书，都翻译成中文了。 全权之神， 全权之神， 讲神他是怎么样一个有全能的神， 就讲到神怎样一个全能的神， 救赎之神， 救赎之神， 讲神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东西， 讲到神和你的关系是什么。 最后一个是向神觉醒 最后是向神觉醒。 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仅要读圣经， 我们基督徒不单只要读圣经， 我们也盼望能够借着这些属灵的书籍帮助我们真的是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都要透过这个属灵书籍来到让我知道这个神是怎样的神， 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今天一个知识暴涨的一个社会里面，你的信仰才能够站立得稳。 在一个资讯爆炸的世代里面，我们的信仰才可以站立得住。 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结一个真理的一个灵，真理的一个果实，能够真认识他 我们求神真的给我们一个结一个真正的果实来到认识他。 保罗接着讲说，第十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保罗第十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在象牙塔里面的一个信仰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好像在象牙塔里面的信仰。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一定是生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的生活的里面很实在的一个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要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是一个很实在的信仰。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绝对不是一个礼拜天，好像是一个礼拜天 的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基督徒也都不是一个好像只是在礼拜日的基督徒的生活， 而是你的每一天都是你基督徒生活 的那个表彰， 而是每一天都是你基督徒生活的表彰。 无论你是去上学，无论是你去工作无论是你来教会，都是你的这个全部生命的一个表现。 无论你是 回学做工或者回来教会，都是你基督徒生命的表彰。 而我们生活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样， 我们生活的表现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怎样。 当这个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当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他说天国近了你要悔改， 就有很多人来靠近他， 就很多人来到靠近他。 当这些人悔改的时候呢，他们的悔改要带出行动出来， 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悔改会带出行动来的。 这个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样， 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绝对是配合在一起。 我们的生命同我们的信心同我们的生活是绝对是配合一起的。 因为你有信心，所以带出你信心 的这个行为， 就是因为你有信心带出你的信心的行为， 也因为你的行为才证明出你的信心是什么， 也都是因为你的行为才证明出你的信心是什么。 所以雅各书里面讲到这个行为其实跟保罗的这个因信称义 是我们讲说这个 coin 的两面 所以雅各书他讲到这个行为正是保罗的因信称义，是一个好像一个银的两边。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要看得出，人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要看得出你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呢，这些人就来问这个司徒约翰说啊，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证明我们悔改的心？ 啊，所以嗰啲人就问司徒约翰：我哋要做啲咩嘢先可以证明我有悔改嘅心呢？ 司徒约翰就说：你若是有两件衣服的呢，就分给那个没有的。 啊，司徒约翰，如果你有两件衫，你就分一件俾冇嘅。 你若是有食物呢，也分给那个没有食物的。 你如果有食物嘅，你就分俾一个冇食物嘅。 啊，另外呢，税吏就来问他呢。 税吏就嚟问佢啦。 我们当做什么事情呢？ 我哋当做啲咩呢？ 这约翰就告诉他，除了立定的数目呢，不要多取。 啊，约翰就话俾听，除咗立定嘅税项之外咧，就唔好再多攞。 另外呢，也有兵丁来问司徒约翰。 然之后有兵丁嚟问司徒约翰。 司徒约翰就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 佢又话唔好以强暴待人，唔好恶诈人。 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了。 自己有钱就应该知足啦。 我不知道对你信主以后，神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做怎么样行为的一个改变。 我唔知你信主之后，神要你生命上做咩改变。 圣经说：从前撒谎的、说谎的，就不要再说谎了。 神话你以前讲大话嘅，而家唔好再讲啦。 那个从前偷窃的，就不要再偷窃。 那以前你成日偷嘢嘅，而家唔好再偷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生命上的一个黑点。 喺我哋每一个人生命上都有一个黑点。 可能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就有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好似我哋信主之前有啲唔好嘅事情， 比如说有人酗酒， 比如话有人醉酒， 有人赌博， 有人赌钱， 有人看一些黄色的一些色情的这些不好的报章杂志，甚至 internet 啊，有好多人睇好多色情嘅报章杂志，甚至喺 internet 上高。 这些人他们来问司徒约翰说，他们当做什么事情？ 咁呢啲人如果嚟到问司徒约翰嘅时候，佢应该当做啲咩嘢咧？ 司徒约翰一一的替他们回答。 司徒约翰就会一一嘅同佢回答。 今天你也自己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今日你都需要嚟到上帝嘅面前。 你要跟神说，神啊，你要在我的行为上面，怎么样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 你同神讲话，我点样喺我生命上能够结出生命嘅果子？ 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呢，以弗所书呢有讲到特别多关于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 其实以弗所书也都讲到很多关于我基督徒的行事为人。 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四章第一节就这样说。 第四章第一节就这样 说。保罗说，我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保罗这个话，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今天你我们都是蒙召的人。 今天你和我都是蒙召的人。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跟我们的蒙召恩是相称的。 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要与神蒙召的恩相称的。 在第四章的十七节又提到行事。 在四章十七节那里都提到行事了。 保罗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啊。 保罗说你行事不要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 他就讲到外邦人虚妄的心有哪一些的东西。 他就讲到外邦人有虚妄的心是怎样的事。 其中特别讲到我们的言语。 特别讲到我们的言语。 你们要弃绝谎言，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了。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有余的就分给那缺少的。 他讲到就是说，你们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作正经的事，有余的就可以分给缺少的人。 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生活言语上，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与我们蒙的恩能够相称。 讲到我们基督徒怎样生活上跟我们蒙恩相称。 第五章更又讲到我们的要凭着爱心行事。 第五章更加讲到我们凭着爱心行事。 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又提到说，我们要在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光明之子一样。 第八节就讲到话，我哋喺主里面光明嘅行事为人，就好似光明嘅子女一样。 第十五节，第五章的十五节又提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 十五节嗰度又更加讲到，你哋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 所以讲到这个行事，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跟第五章。 讲到行事，你可以翻去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 在看的时候也求神他的光能够光照你， 在看的时候求神的光光照我们， 看你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残缺的地方。 看看你在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残缺的地方， 生命里面有一些黑暗的地方， 生命里面有些黑暗的地方， 求神来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 求神来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 接着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十一节他又提到说，他说你们凡事 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啊，喺第十节嗰度佢就系讲到话，你要蒙神嘅喜悦，喺一切善事上多渐渐结果子。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不仅要做对的事情。 喺我基督徒生活里面，唔啱只净系做啱嘅嘢。 我们行事常常都只是要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 我哋行事上成日都要做啱嘅同好嘅事。 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生活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做一件美的事情。 我觉得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做些美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怎么样在这个善事上结果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基督徒行事为人怎么样在善事上结果子的一个关键。 我们往往觉得只是做分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们只是分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不错，我们是要分辨对与错的事情。 没错，我们懂得分辨对和不对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与人际的关系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要能够做一个这个美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但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应该做一个就是美的事情，这个更重要。 常常对的事情不一定是美的事情， 很多时候对的事情不一定是美的。 我们也是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里面，我们要做对，我们同时也能够做美。 我们在行事为人，我们要做对的，也都同时要做美的。 接着在十一节的地方，保罗提到照着他荣耀的权柄，能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能够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在十一节他说，照着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他在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这一节的圣经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这个力量从哪里来。 在这节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力量在哪里来的。 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 在一个这个毕士大池的旁边。 记得有一次耶稣在这个一个大池的旁边。 有一个病了38年的一个瘫子。 有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 他这个毕士大池呢，就听说有天使呢，有时候会从天上来呢，点一滴，好，这个碰一下这个水就水波就动的时候。 就好听讲话，以前有啲天使如果落到嚟碰一下水，水波动嘅时候。 当这个水波动的时候呢，哪一个人第一个跳下去啊，他的病就会得医治。 当水波动嘅时候，边个第一个跳落去，佢嘅病就得医治啦。 但是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瘫子。 但呢个人佢系瘫嘅。 他跟耶稣说，即使当有水有动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把我拖放进去啊！ 当那个池水动的时候，没人愿意将我放下去。 而且即使呢，等到我要下去的时候，总是有人比我先呐、 啊。就算我要下去的时候，总是别人比我先下去。 我觉得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个叫做无力感的人生。 我哋好似活到今日有一个叫无力感的人生。 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对的，是好的。 我知道啲人啱嘅，好嘅。 我们甚至知道这个池只要动的时候，我们只要能够跳下去，我们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 我知道呢个池会动嘅时候，我哋跳落去，病就会得到医治。 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好像那个38年的这个瘫子一样。 但我哋嘅心就好似呢个38年嘅瘫子一样。 我们一天过一天。 我一日过一日。 我们一年过一年。 我一年过一年。 过了38年。 过咗38年。 我们还是永远的躺在那个我们原来的那个褥子的上面。 我哋仲系瞓喺嗰张褥上高。 所以你看，当这个约翰写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是看这个摊子，但是它的背后往往是我们的写照。 我哋睇约翰写呢个摊子嘅时候，但往往系我哋写照。 我们事实上就好像那个摊子，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胜过。 我哋好多时候就好似个瘫子喺啲事情上，我哋冇发胜。 我们跟神说：神啊，在我要改变之前，别人已经先进去了。 我哋同神讲话，希望我改变之前，第二啲人已经落。 在我有机会之前，别人已经先跳下去了。 喺我有机会之前，第二啲人先跳落。 好像责任是别人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好似责任系人哋嘅问题，唔系我哋嘅问题。 但有点不太舒服哈，那我们请。他是 有点不太舒服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生命的力量，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生命的力量。 在这个地方保罗提到有生命当中有三个是我们需要有 的一个力量的来源。 保罗这里提到我们生命当中有三个我们生命力量的来源， 意思是说需要在这三件事情上来，我们需要有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像这三件事上面，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忍耐这件事情。 第一方面就是一个忍耐方面。 第二个呢，是这个宽容。 第二就是宽容。 这个我们中文翻译叫宽容呢，其实英文的翻译呢，是这个坚忍的这个意思。 中文翻译叫宽容，但原文呢应该做坚忍的意思。 第三个呢，是这个有一个喜乐的心。 第三个就是一个喜乐的心。 我觉得这三件事情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常常我们觉得无力感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三方面在我生命当中常常都觉得是无力感的。 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忍耐这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讲到忍耐的事情。 今天我觉得特别是现代的年轻人 在这个忍耐的功课上面，我觉得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我说今天的年轻人在那个忍耐的功课上面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呢是一个快速的社会，什么都要快。 因为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快速的社会，什么都要快。 我记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要家里要煮一碗米，然后要用这个煤球要烧30分钟以上才能煮一锅饭。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要煮一碗饭，我们要烧煤都要差不多要30分钟才可以煮到一个饭。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要去拿这个煤球，我想有些人从国内跟台湾来用这个煤球放着，然后慢慢的点火然后烧起。我妈妈都小时候就叫我去烧，用去扇这个炉子。 小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些煤球放这个炉里面泼了很久起到火，然后才可以烧到一碗饭。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但是学习我们这个慢工出细活，我们中国人这样讲的这种对不对哈？ 虽然一个是小小的动作，但我们中国人讲就是慢工出细活这个咁嘅功课。 但是你今天看的小孩子，他们什么东西都是 microwave， 对不对？ 但你今日睇呢个细路仔咧，佢今日乜嘢都要快，乜嘢都用 microwave。 什么东西放到 microwave 一分钟、两分钟就好了。 乜嘢放 microwave 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煮好了。 我记得有一年这个 Uncle Ben 他们出这个 rice 的时候，他叫做 microwave rice， 一分钟你就可以吃饭了。我们中国人就很高兴。 而美国有一个叫 Uncle Ben rice， 就将那个饭将那个米放入 microwave 一分钟咧，你就有饭食了。 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很快的一个社会，没有办法等的一个社会。 今日这个社会是一个很快的社会，是一个不能够等待的社会。 所以呢，今天的年轻人缺乏一个忍耐的一个学习的功课。 所以今日年轻人缺乏一个忍耐等待的功课。 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你的艰难的环境的里面，怎么样忍耐等候神。 我们基督徒今日要在一个艰难的日子里面，要学习怎么忍耐等候。 刚刚我听到你们教会这个弟兄得这个癌症。 我刚才听到我们教会当中有个弟兄得到这个癌症。 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这个不是今天一个药一个 chemo， 他明天就会病就好了。 这个不是今天可以一个药一个 chemo， 很快就明天就会好翻。 我想郭淑珍他就有很好 的经历在你们的当中。 我们郭淑珍弟兄在我当中有这样的经历。 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最近在做这个 chemo 的。 我们最近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也都是做这个 chemo 的。 他一个最大就在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 有一个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 怎么说呢？他对这个 chemo 的药甚至他有反应。 他对这个 chemo 的药都有这个反应。 他每打一次这个 chemo 的药，全身就起这个红疹。 他每次打这个 chemo 的药的时候，他全身都起这个红疹。 他就说他在学习忍耐忍受煎熬的那个功课。 他就说他学习着忍耐这个艰苦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忍耐的当中，我们要求神赐力量给我们。 我们在忍耐当中求神都赐给我们有力量， 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下一个功课，就是这个坚忍坚毅，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我们能够仍然持守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功课。 以至我们可以学习下面的功课，就是这个坚持坚守去等去忍耐。 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不至于羞愧。 我觉得这忍耐跟坚忍的功课，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真的我们要求神赐力量给我。 我这个忍耐和坚忍，我们都是需要求神给我们赐给我们有这个力量。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做农夫工作，可能没有。 我不知道你当中有没有做农夫的工作，可能都没有。 你想想，做这个农夫他所要经历的是一个慢慢慢慢的等待学习，让这个苗能够慢慢的成长，这个骨髓慢慢慢慢的长出，一天一天一天坚忍的学习的功课。 他做农夫是要学习一天一天等待，等这个苗可以慢慢的成长。 另外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你有做这个这个运动员。 我当中有些人是做一些运动的运动员。 我每次看这个 Olympic 的时候呢，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马拉松的这个赛跑。 我每次看这个奥林匹克的比赛的时候，我最喜欢看这个马拉松的竞赛。 你看马拉松这个人，他们不是快，他不是速食面啊。 马拉松的跑步的人呢，不是要快。 因为跑一百他是看多快啊。 跑一百米是要看多快。 但是马拉松人他们知道他是要一个慢慢坚忍忍受，看他到最后跑到最后到终点的时候那个动作已经很慢了。 就是跑马拉松的人呢，他是要一个很长途的，要忍耐，直到最后那里终点的时候，你看他动作都很慢的。 但是他还需要把他的那一步脚步提起来。 但他都仍然需要脚步提起来。 因为他知道前面的目标在哪里。 因为他知道前面的目标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的奔走的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习像农夫，像这些马拉松赛跑人他们的那种运动的精神。 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要学习好像农夫，好像马拉松的赛跑员一样。 但是我们要求神赐力量给我们。 但我们要求神赐给力量我们。 我们不仅是要有忍耐，我们有坚毅的这种态度。 我们不单要忍耐，有坚毅的力量。 而我们要求神他是赐力量给我们的神。 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有力量的。 以至于我们在生命的奔跑的里面，我们有力量的可以跑到他最后的终点。 以致我们生命奔跑里面，我们有力量奔跑到这个终点。 你看那些马拉松的人，很多人也都倒在路途的当中。 你看跑马拉松的人，很多在路途当中都跌倒。 只有最后有力量能够走到终点的人，他们得到了那个奖赏。 只有有力量跑到终点的人，他才得到这个奖赏。 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对我们基督徒一样。 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 是你信仰一个跨越的信心跨越那个时刻， 是我信心跨越的一个时刻。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忍耐，有一个坚忍的一个心智。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忍耐，有一个坚忍的。 我们不仅要有好的开始， 我们不单是要有好的开始， 我们要求神赐力量给我们，在这奔跑的路上我们有力量的可以奔跑。 求神都给我们有力量，在这个奔跑路上面有力量的奔跑。 至于我们可以像保罗说，他说那个我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以前好像我好像学保罗，他能够讲话，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他说我那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守的道我已经守尽了。 当守尽的道我已经守尽了。 从此以后有那永恒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之后有一个永恒冠冕为我存留。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是有一个忍耐坚忍的一个态度。 求神帮助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坚忍，有一个忍耐的态度。 另外呢，保罗这个地方也提到一个喜乐的心。 保罗这里也提到一个喜乐的心。 刚刚我们诗班唱这个自耶稣住在我心里面， 刚才我们诗班我们献出这首自耶稣来进入我的心。 我们这个最后一节这个姐妹她们唱高音唱得非常好听。 最后一段我们姐妹唱高音唱得非常好听。 假如他没有一个喜乐的心，要唱出来是很困难的啦。 假如他们没有一个喜乐的心，他们唱出来很困难的。 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心看我们的人生。 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心来看我们的人生。 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要你们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呢？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话你们要欢欢喜喜有欢忍耐的心？ 因为假如在这个艰难忍耐的当中，我们没有一个喜乐的心，我们要走下去是不容易的。 因为如果在这个困难里面，如果你没有一个喜乐心，是很难走下去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讲讲我们人生不离的事情是十之八九。 我们中国人讲人生不离的事情是十之八九。 这个在雅各也说我们的一生是又老又苦啊。 雅各讲话我们一生又老又苦，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有喜乐的心。 但是神给我一个有喜乐的心。 喜乐的心是良药， 喜乐的心是良药。 当你在看你人生艰难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你的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泉源的时候，你可以胜过人生的这些挑战。 当我们看到我人生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泉源，就可以能够 超越这些的困难。 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说，真的是求神照他全荣耀的全能，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就保罗讲话，让神的权能在一切事上给我们能够力上加力。 我想我们最后来思想保罗他最后讲的，我们一个最重要，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当结的果实呢，就是第13节哈。他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我们最后就看保罗给我们一个的就是在第13节，他救了我们出来黑暗的权柄，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 这里所 讲到这个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呢，是一个感恩的一个祷告。 因为讲保罗为他们祷告是一个感恩的祷告。 因为我们原来呢，我们也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 因为原来我们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感谢神，你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不是偶然的。 但我们要感谢神，今天你我成为基督徒一个不是偶然的事情。 因为是神把我们从黑暗里面选召了出来。 因为是神从将我们从黑暗里面选召出来，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将我们从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我们原来是属于黑暗的国度的权势之下， 原来我们属于黑暗国度的权势的。 但是呢，这个身份的转变呢，是因为神替我们成就了这一切的缘。 但这个身份的改变，因为是神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我们原来也是在罪恶跟过犯的里面， 原来我们在罪恶的过犯里面， 但是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 但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以致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 在保罗的这个事为他们祷告的这事件当中，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保罗为他们祷告的事情里面，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假如你没有这个开始， 假如你没有这个开始， 你就不可能有前面我们所讲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认识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他，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神的力量。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能够认识神，能够经历神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愿意在这个地方也在给做 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们一个挑战。 所以我在这里在座当中的慕道朋友一个挑战， 你要问你一个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你愿意从你原来自我的黑暗的里面进入神光明的国度吗？ 你愿意从你原来黑暗的里面进入神光明的国度呢？ 这个是一个你今天要做一个决定的一个时刻。 这个是你今天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刻。 因为当你愿意把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假如你愿意在神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神要改变你的生命的本质。 神要改变你生命的本质， 除非你生命的本质被改变。 假如你的生命，如果不是你的生命的本质被改变， 不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经历到神丰富的生命。 你不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经历到神丰富的生命。 我想我今天就用这几节的圣经与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分享。 我就希望今天用几节圣经同弟兄姐妹来分享。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在光明里面的生命。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在光明里面的生命。 我们更求神帮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我们真正的认识他。 也都求神帮助我们在真理里面能够真的认识到神， 以至于在我们的行事为人里面，我们可以与我们所蒙的恩是相称的， 以致我们行事为人可以与蒙的恩相称。 最后呢，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道路里面呢，我们能够有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奔走的属灵的道路之上。 最后，我哋喺呢个属灵嘅道上面有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去奔走我哋前面道路。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主，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 主我哋六聚会嘅时候， 我们愿你得着那当得的荣耀， 你得着当得嘅荣耀。 虽然我们是用讲道的方式， 所以我们用讲道的方式， 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 但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 主啊，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都归向。 愿我们今天能够将我们的心灵诚实都归向你。 不仅我们要用我们的感性来敬拜你。 不单止我们用感性来敬拜你， 更愿我们这个人，我们真正的认识你， 更愿我们这个人能够真正的认识你。 我们认识你是何等奇妙伟大的神， 认识你何等奇妙伟大的神。 我们也恳求你赐力量给我们， 都恳求你赐给我力量。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可以与所蒙的恩可以相称。 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蒙的恩相称。 我们更恳求你赐力量在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的里面， 更恳求你赐给我们在人生这个道路上面， 特别在我们经历人生的难处跟困难的时候， 特别我们在人生经历困难和难处的时候， 让我们有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有你的力量在我们身上， 以至于我们可以像保罗说，主啊，那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以前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 主啊，我们也在这里为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祷告。 主啊，你都为到当中还没相信你的朋友祷告。 我们恳求你今天就做工在他们的心里面。 恳求你今天做工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们愿意从他们自我的黑暗里面能够归向你的光明。 他愿意在自我的黑暗里面能够归向你的光明。 他们可以成为那光明之子。 他们能够成为光明之子。 主啊，我们孩子也在这里特别为赵公美祷告。 主啊，孩子为到赵公美的人祷告。 求你，你也帮助他，你也医治他，他身体上的软弱。 可以都帮助他医治他身体的软弱。 我们也愿意为教会里面那个癌症的弟兄祷告。 或者愿意为教会患癌症的弟兄祷告。 主啊，恳求你是恩惠，是怜悯，是拯救在他的身上。 求你是恩惠，是拯救，是怜悯在他的身上。 主，因为你不仅要拯救他的肉体，你更要拯救他的灵魂。 主，你不单要拯救他的身体，也要拯救他的灵魂。 也把我们今天的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 要将我们今天的颂赞一切都归别你。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我们谢谢这个敬弟兄跟我们今天的分享。 非常多谢这个耿弟兄跟我们分享。 我一向是在讲员讲到以后没有这个马后炮的，马后炮就是讲 additional comment。 我们通常讲经读之后呢都不会有马后炮的， 不过今天呢因为提到这个达文西密码，请大家原谅我讲一两句话。 今天提到这个达文西的密码，原谅我讲几个说话。 我是台大化工，台湾大学化学工程系，这个1967年毕业。 我是台湾那个化学，是1967年毕业。 我们全班大概有140个人。 全班有140个人。 我们平常用电子邮件大家联络。 通常我们用电子邮件来大家联络的。 有一天我们一个同学说大力推荐另外一个同学读这个达文西密码这本书。 有一个同学极力推荐我们同学读这个达文西的密码这本书， 结果这个女同学真的去读了。 果然这个女同学真的去读了。 这个女同学是我们班上很聪明的一个女同学。 这个女同学是我们班里面一个很聪明的女同学。 她后来读完以后，她写一个电子邮件给全部的人。 后来读完之后呢，就写一个电子邮件给全班所有人。 她说这个达文西密码没什么， 他说这个达文西的密码没什么， 不值得读， 不值得读。 他说我，他讲了两本书，我建议你们读下面这两本书。 他建议另外两本书，我都希望你们去读。 第一本书的名字我忘了。 第一本书我忘记了名了。 第二本书是说上帝的坟墓。 第二本书叫上帝的坟墓。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是就是太这个胡来了。 我看完之后觉得好像很乱来。 我写一个 email 给全班的同学。 我写一个 email 给全班的同学。 我说我这两本书我自己没有读过。 我说我这两本书我自己没读过。 我道歉，假如说我弄错的话。 我道歉如果搞错的话。 不过这两本书看起来不是对基督教讲好话的书。 我觉得这两本书对基督教不是讲好话的书。 我说我为了公平起见， 我为了公平的缘故， 我建议你们大家都去看新约的四福音里面的一本书。 我建议大家呢去读新约四福音里面的其中一本书。 那后来这位同学看到我这个 email 以后，他回了一个电子邮件给所有的人。 后来这个同学呢看见我的 email 呢就回另外一个电子邮件给所有的同学。 他好像不太高兴， 好像不太高兴。 他说我也是基督徒。 他说我都是基督徒。 他说我从小也是去教会。 他说我从小都是去教会的， 也去参加礼拜的， 都是参加礼拜的。 我非常震惊， 我非常震惊。 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用毒药当作补品呢，那个属灵的生命不会长进的。 如果我们基督徒将这个的毒药呢当作补品呢，对我们生命是没有帮助的。 对不起，耽误大家的时间。 啊，对不起，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啊，现在是我们奉献的时间。 现在我们奉献时间。 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本分权利。 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和权利。 如果你对奉献的意义还不明白的话，请你暂时不要奉献。 如果你对奉献意义不明白的话，请你暂时不需要奉献。 我们现在请大家唱诗341首。 请大家来唱诗341首。 我们请奉献的师到前面来， 请奉献师到前面来。 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平安没有人能夺去，虽是连云困难与愁云在飘摇，我的心灵永远有着平安，永远在我心里，耶稣属我，在我心里付上快乐，就说做做力气你只身对你说，我虽不离开你，耶稣属我。 我们请大家祷告， 请大家投稿。 天父，我们谢谢你弟兄姊妹们爱心的奉献。 天父，我们多谢你弟兄姊妹们 今天的奉献， 求你祝福他们， 求你教我们怎么使用这个教会的钱财， 求你帮助我们怎么使用教会钱财。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我们投稿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我们请大家唱，极力唱三一颂， 请大家起立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我们借这个时间介绍新来的朋友。 借这个时间，我们欢迎新来的朋友。 我们呢，第一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沈雷。 第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沈雷。 啊，他来我们这个 Madison 工作。 他来我们这个 Madison 工作。 欢迎， 欢迎。 啊，第二位是从台湾来的王玉慧。 第二位从台湾来的王玉慧。 他来我们这边这个 Wesley School 学这个英文。 他来我这里 Wesley School 来读语言的。 欢迎， 欢迎。 最后一位是台湾来的肖嘉义。 下一位是台湾来的肖嘉义。 也是来 Wesley 啊读英文， 亦都系嚟到 Wesley 读语文嘅。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 我哋非常欢迎你 啊！希望你们这个继续参加我们的聚会， 希望你能够继续嚟参加我哋嘅聚会。 我们教会还有各样的团契是在这个节目单里面有。 我哋教会亦都有各样嘅团契，欢迎大家嚟参加， 欢迎你们参加， 继续欢迎你参加。 好，我们今天报告的事项，请大家看这个节目单。 今日报告事项，请大家嚟翻呢个报告单。 我们聚会到这个地方结束， 就到呢度结束。 请大家彼此问安， 请大家彼此问安。